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即将开幕的韩国平昌冬奥会相关的火炬传递以及筹备情况。本次冬奥会的一个建筑亮点呢，就是平昌的主赛场是一个敞篷式的雪场。那么在敞篷的体育馆当中观看比赛，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冰雪体验呢？主办方决定配置大量暖宝宝，以免观众感冒。今年冬天冷的不光是韩国平昌，处于赤道附近的新加坡也同样呢迎来了寒秋。到底有多冷呢？来听当地的主播给您做介绍。最后呢，还要走进今天的舌尖上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不勒斯圆披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平昌冬奥会就要拉开帷幕了。历时近一个月的比赛过程呢，又将使我们进入一个奥运周期。从上个周末到本周初，韩国平昌冬奥会的火炬传递呢持续4天，总距离是103公里，覆盖了首尔的光化门、综合运动场、江南区、上岩洞的 DMC 还有汉江公园等等首尔的著名景区。这也是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的奥运火炬时隔30年再次进入首尔。首先的第一站首尔接力吸引了600多人参加，包括了很多中国粉丝们都耳熟能详的韩国艺人以及多位外国的著名选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火炬传递中，韩方表示为了宣传科技奥运的理念，运用了最新的第五代通信技术 5G， 实行了全球首次的 5G 火炬传递，通过 5G 技术操作无人机来传递火炬，而这架无人机呢，成为了现场最受欢迎的火炬手。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烈氛围。 圣火传递从光化门出发，手举圣火的火炬手坐在碾轿上，在由数百人组成的仪仗队的簇拥下缓缓前行。参与圣火传递的还有一名特别的火炬手，就是无人机。搭载圣火的无人机按照提前设定的航线，在低空飞行了150米后，与下一名火炬手进行了交接。最后圣火抵达光化门广场上的世宗大王铜像前，通过超高清全息图技术，世宗大王穿越来到了火炬传递现场。 이번에마지막주자에서되게기억에남은것같고그리고드론으로도토치키스를하고되게신기했고재밌었고요그리고잊지못할추억이될것같아요。 为了方便现场市民观看圣火传递，韩国一家移动通信运营商在圣火传递路段铺设了 5G 网络，通过联网汽车和无人机跟踪拍摄了传递的全过程，并将视频实时传输到光化门广场上设置的大屏幕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次视频传输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2千兆，相当于目前 4G 网络的约10倍。圣火离开首尔后将继续北上，于本月下旬进入冬奥会举办地所在的江原道境内，并于2月9号抵达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平昌冬奥会圣火传递开始，奥运一天天临近，而此次平昌冬奥会在场馆的建设上有一大亮点，也可以说是为外界所最关注的，就是敞篷式的体育馆如何让观众以及运动员们来抗拒场外的寒冷低温。因为眼下在平昌呢，大约是-10几度的温度，那么这些敞篷的运动场馆，到时候人们的观感体验会如何呢？这是韩国主办方的一个心病了。那么这一次韩方设计的是敞篷的运动场馆，这也意味着现场的观众们要具备相当的耐寒能力，因为要在零下十几度的刺骨寒冷中来观看比赛。 近30年来，韩国平昌每年2月平均最低气温是-10.5度。位于海拔800米的山地，加上韩国大关岭的寒冷寒风，让当地居民呢都感到十分的寒冷。去年11月在这里呢曾经举办过奥运倒计时100天的一个活动，结果有6人因为天气过于寒冷，导致体温过低而送医治疗。进入二月份之后，平昌的体感温度呢将会达到-20度左右。那这也意味着在开幕式上会有30,000名的观众要在这个敞篷的体育馆里接受4个小时严寒的考验。就在这个星期，韩国的 MBC 电视台的记者曾经在现场探访过这座敞篷体育馆。记者当时呢做了一个试验，就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啊，发现当时的现场气温呢是-6度。矿泉水瓶里的水1小时之内结冰，手机电池原来是100%的电量，天气冷就直接降到了67%。面对这样的天寒地冻，外加敞篷式的设计，韩国平昌冬奥会组委会呢也想出了一些相应的御寒方法，比如在观众席的一层、二层之间加装了一个400米长的透明丙烯树脂板来防风。另外呢还追加放置了不少取暖器，此外也会给观众分发帽子、保暖贴、雨衣、毛毯和发热垫等等防寒用品。本次的平昌冬奥会因为中韩两国地理位置相近，所以呢中国的观众成为了本次平昌冬奥会的购票主力。目前资料显示呢，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门票是由中国观众所预定的，而韩国奥组委呢也希望中国人可以更多的购买门票，为此呢还为中国实行了15天的免签证制度。那么敞篷体育馆里观看比赛的感觉会怎么样？相信届时呢会有不少的中国网友啊在网上呢来介绍自己的观感，同时相信呢他们肯定是一边发微博一边拿着官方发放的暖宝宝取暖，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观赛感受。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延续冬季奥运会的话题，将视线转向挪威。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北极圈，挪威有着天然的冰雪运动的优势，而挪威人的冰雪运动成绩呢，也为世界所瞩目。截止到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他们在冬奥会上一共夺牌107块金牌，共计303枚奖牌，位居世界第一，7次称霸冬奥会的奖牌榜首位。要知道挪威全国人口呢仅有480万，他们有一句谚语，挪威人是带着滑雪板一起出生的。在挪威曾经举办过2次冬季奥运会，一次呢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另外一次是在1994年。直到现在94年挪威冬奥会的场馆呢哈山滑雪场依然是当地人最喜爱的滑雪场地。奥运级别的滑雪场被维护得很好，同时呢人气也很高，奥运场馆的后续利用价值在这里被充分的挖掘了出来。好了，我们一块儿去挪威的哈山体育场看一看。 能和奥运会比赛选手在同一个场地滑雪，这对滑雪爱好者来说是最大的吸引力。哈山度假村入口就是滑雪用品商店，可以买到关于滑雪的一切装备。成人的雪票售价一天是430挪威克朗，约合350元人民币，晚上时段的票价是白天的1/3。7岁以上的儿童票比成人票便宜20%，7岁以下的孩子则是免费的。我们特地跟随雪地摩托车参观了一下雪道，满场都是蓬松的面条雪，让滑雪爱好者心痒难耐。 Mainly because we're having a vacation with our school, and we're traveling here to ski and do some alternative stuff because I'm a climber. 北京的 啊，专门来这玩的。 对。 怎么想起选择来这儿了？ 这儿的环境气候都不错。 他的那个越野滑雪的道你都滑了吗？ 越野滑雪我们不太适合。 如果您不会滑雪，可以来滑雪学校寻求帮助。滑累了还可以来餐厅享受一下挪威的美食。一些小木屋建在雪场中间，人们可以从雪道上直接滑回木屋休息。房间里还有桑拿房，可以缓解运动后的疲劳。像这种3间卧室8张床的80平米的木屋，最优惠的价格套餐5晚大概3800挪威克朗，约合3000元人民币。在2016至2017雪季，哈山度假村有2.28亿挪威克朗的收入，约合1.8亿人民币，其中约1亿挪威克朗是雪票收入，剩下的是酒店、滑雪学校以及雪具租赁、餐厅消费等。 Lillehammer 在挪威语就是小锤子的意思， 在这个度假村，冬天人们可以选择来滑雪，夏天则是自行车爱好者的天堂。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挪威人一直用小锤子来敲打利勒哈默尔，把后奥运的经济发挥到了极致。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前面一组关于冬季奥运会的报道，是不是让您感到透心凉呢？当然，这种凉呢是充满速度、力量和激情的。下面我们要转入一个热的国度，这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全年平均气温呢，一般都是28度左右。不过，今年的一月份，新加坡人惊呼，新加坡的秋天来到了。对于他们来说，秋是个陌生的季节，而他们也从家里翻出了很久都不穿的厚外套、羊绒衫穿了起来。因为现在新加坡大约室外温度呢，是21度上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低温了。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曾生莲，给您介绍新加坡的秋意。 这几天我们新加坡的天气真的是太寒冷了。现在我在播音室里穿着羊绒寒衣也还感觉到丝丝的寒意新加坡天气受季候风潮影响，在1月13号星期六气温一度下降到 21.4 摄氏度，在赤道的新加坡仿佛进入了秋天。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哎呀，这小儿科啦，才21度算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常年视下的新加坡来说，可是感觉很不一样哦，而且感觉到真的像在外国过秋天一样哦。在外头不必说，要穿着外套寒衣，在家里也要穿上这个寒衣来御寒呢。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以往都要开空调，现在没开空调也被冷醒几次只好把窗关得密密的，再添加衣服才能睡得着这长命冷雨什么时候会结束呢？一月份是新加坡平均气温最冷的月份，今年的一月更是阴雨连绵异常的寒冷。这几天的风雨交加都是受季候风潮影响，而季风时节要到一月底才会结束。季候风潮指的是南中国海的风势转强，造成本区域的上空出现大量的云层遮挡阳光照射，再加上不断下雨，所以气温显著降低。环境局网站显示新加坡1981年到2010的气温记录，一月的平均气温介于 23.9 摄氏度到 30.4 摄氏度。根据环境局提供的信息，新加坡2016年最低的气温是 21.2 摄氏度，2014年最低是 20.1 摄氏度，2013年则为20摄氏度，而新加坡最低气温出现在1934年1月份，有两天是 19.4 摄氏度。气温下降又下雨，大家就纷纷忙着御寒了。很多人出门都穿上外套保暖，有些人甚至穿上羽绒外套和较厚的裤子。是不是很夸张呢？这些服装我们都是出国去比较寒冷的国家才派上用场的哇，现在很多人都到这个箱子衣柜把这些衣服都搬出来了。气温下降对于常年视下的新加坡是个很难得的体验但是一连几天的长命雨导致天气冷嗖嗖的，洗好的衣服晾不干怎么办呢？那有不少人只好把衣服拿到洗衣店去烘干了，使得洗衣店的生意就增加大约一半了。持续下雨就带旺洗衣店业务，业者就表示生意比平时多了一半。那有些顾客则说以前拿衣服去烘干都不必排队，现在拿衣服到自助洗衣店烘干必须排队等候最少15到30分钟，有些人我的同事就说甚至要等上一个半小时夸张烘干的费用是10分钟2块钱。 也就是大约人民币10块钱。天气寒冷，热汤和热甜品也成了人们御寒暖胃的热食啊。小贩透露啊，过去3天的炖汤销量啊增加1到3成，热甜品也更早的售罄了。受季候风潮影响，新加坡全岛连日来绵雨不断啊，那不少国人除了穿外套保暖，饮食方面也转向热汤类和热甜品，抵抗阵阵寒意。除了到小贩中心吃热食，有些国人呢则选择到火锅店吃热腾腾的火锅，吃火锅来驱寒。连日来的细雨也影响了外出用餐的兴致，带动了送餐服务生意。有送餐公司的雨天生意就比平时增加了大约 12%。 这几天啊，连续下雨，天气寒冷，我们的生活也做了一些调整，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新加坡也有秋天哦。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继续昨天的话题，为您继续介绍舌尖上的世界文化遗产。昨天呢是为您介绍了，在今年也就是这个月的12号，法国政府正式宣布呢，将支持法国的烘焙业协会将法棍面包来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那么名录最终是否能够列入呢，还要在今年底来揭晓。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在2017年12月已经被联合国宣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这就是意大利的披萨。意大利政府表示呢，意大利为什么要极力推动披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要向全世界来宣示主权，意大利才是披萨的原产地。这是因为随着披萨的日益国际化，它的来龙去脉有了很多的版本，有人说披萨源自美国，源自英国，但是意大利人表示说呢，他们力推申遗的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披萨，终极目的是让这种披萨成为意大利版的香槟。意大利那不勒斯披萨协会表示呢，法国之外生产的任何酒不可以叫香槟，这是因为香槟对于原产地和生产方式有着精准严格的规定。那他希望未来呢，像那不勒斯披萨同样享有特权。那不勒斯披萨就是圆形披萨，它是意大利披萨的代名词，是世界各地最常见的披萨。如今世界各地每个角落都可以吃到披萨，但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披萨坚持选用更好的原材料，选用最佳产区的产品。依照流传了400多年的传统烹饪方式，正宗的那不勒斯披萨只可以有2个口味，一个呢是大蒜披萨，用番茄、大蒜、小叶薄荷、橄榄油作为原料。另外一种就是玛格丽特披萨，配的是一种特别的奶酪，水牛奶酪、罗勒叶、橄榄油、番茄。玛格丽特披萨是披萨里的经典之作，人气从未被超越过。虽说配方很简单，但是意大利人一辈子吃不厌这两种披萨。那不勒斯有一句名言，不要吃太复杂的披萨，对胃来说呢，又有害又费钱。事实上，不光是那不勒斯披萨，意大利不少传统菜肴的制作方式、配料都是不复杂的，目的是要突出食材自身的味道，所以选择好材料是至关重要的。意大利那不勒斯披萨协会表示呢，正宗的那不勒斯披萨需要使用0号或是00号的小麦粉，番茄酱呢必须是新鲜番茄自制而成，然后用燃木的烤箱。除此之外，番茄、橄榄油、奶酪最好是获得意大利 DOP 认证，也就是限定了产区的产品，来保证原材料的高品质。披萨普及全球，全世界最能吃披萨的人呢，不在意大利，而在美国。平均在美国每人每年吃13000克的披萨，是意大利的2倍。甚至还有人说，披萨源自于芝加哥。意大利披萨协会表示，随着意大利那不勒斯披萨申遗获得成功，捍卫和保护披萨的原汁原味的做法也上升到了一个国际层面。因为一个产品走向国际化，也意味着很可能会失去传统的风险，而那不勒斯披萨正面临着这样的境遇。 有人说小小一张圆披萨包容性十分的强，原材料可以千变万化，放进什么都可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让意大利的披萨师们感到呢，要想保持传统的披萨的原汁原味的做法，难度是越来越大了。那么此外呢，在意大利披萨师的构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意大利披萨协会表示呢，目前意大利有6000名的披萨师的缺口，而且在很多的披萨店里，烤披萨的师傅已经很难得见到是意大利人了，以埃及人、孟加拉国人居多。原因是意大利人口增长率低，因此呢，外来移民填补了很多职业的空缺。不过披萨师协会也说呢，谁做披萨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让原汁原味的精选食材和手工艺能够保持下来。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一组来自联合国的消息。联合国难民署的数字显示，回顾整个2017年，伊拉克难民返乡人数在不断的增多。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此的介绍。 2013年12月，伊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开始在伊拉克挑起冲突。4年的冲突造成近600万人流离失所。去年12月9号，伊拉克总理宣布彻底战胜伊犁伊斯兰国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在去年底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大约320万伊拉克人返回了自己的原籍地，与此同时仍有2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调查显示，随着被收复地区的安全局势得到改善，大批流离失所者开始返回受到伊犁伊斯兰国占领影响最大的三个省，安巴尔省、尼尼微省和萨拉赫丁省。 86% 的流离失所者来自这三个省。国际移民组织表示，继续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伊拉克人属于最脆弱的人群，他们在返回原基地时面临许多障碍，包括原来的住房和当地的基础设施受到损害或是破坏，财务状况受到限制和其他的一些制约因素。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也门，进入2018年，也门的和平前景呢依然是渺茫。2周前，沙特及其主导的多国联军以也门的胡塞武装为目标进行了新一轮的空袭和进攻，导致了60人死亡。另外呢，也门首都萨那也是频频遭遇了空袭。2017年11月4号，胡塞武装首次用导弹攻击了利雅得，导弹在利雅得的机场空域被拦截，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即封锁了也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多国联军部分封锁了也门口岸。随着胡塞武装与也门前总统之间的武装力量的反目，也门的局势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多年内战使得也门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2017年有2000多人死于霍乱。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过去的14个月中，也门疑似霍乱病例人数超过了100万人。联合国儿基会表示，在冲突当中呢，受害最深的当属也门的儿童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儿基会的一份名为《生于战乱》的最新报告指出，在2015年冲突升级之前，也门有近1600万人严重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占总人口的 61%。 也门是中东最贫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几十年来，也门冲突频发，经济衰退，法治脆弱。儿基会北非与中东办公室新闻官库梅尔表示，也门冲突升级1000天以来，该国有超过500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几乎每一名儿童都需要人道援助。库梅尔说，由于冲突的直接影响，儿童大规模面临营养不良的威胁。也门目前约有40万儿童罹患严重急性营养不良，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生命威胁，处于饥荒边缘。联合国也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杰米·麦戈德里克当天也发表声明，对也门冲突全面升级和平民遭受的袭击深表担忧。他指出，人权高专办的初步报告显示，12月26日，塔伊兹省的阿塔吉亚区的一个人流密集的市场遭遇空袭，至少54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8名儿童，另有32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同日，